The memory of this moment of love will haunt me forever. A tropical moon, a sleepy lagoon. 沉沉的江湖，又一首改编自这首作品的版本。要知道这个版本，我觉得王菲的那个版本大概是来自这个吧，这个组合叫做 The Platters， 是来自上世纪五十年代非常有名的美国国宝级的叫做五黑宝组合。他们演唱过很多歌曲，其中这一首也是他们的改编。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。今天是周三，我们的电影音乐时间。 The fireflies gleam reflects in the stream, they sparkle and shimmer. A star from on high falls 很多好朋友都签到了。邵阳说换了节目前的曲子了，哪里有？有吗？一直都是这样，古典也流行。怪哉虫说了，陈七的湖岸还是电影插曲。刚才不是介绍了吗？美国五宝组合了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经典。左春如问姜文的什么电影来着？邪不压正。哎呀，恒称说了，晴朗的天空，优美的旋律，心情豁然开朗。安卓说了，久违的阳光，久违的古典也流行，久违的小月老师，和着风，空气里嗅到了秋天的味道。电影音乐时间，美美的一个午后。安卓，好久没有听节目了是吗？那就欢迎你回到北京。 听到的音乐来自1900的故事。 电影中的1900是一个天生的钢琴家，他在海上，只是在船上来弹奏音乐，他不下岸，海上就是他的家，船是他的家。而有时候我在想，每次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，我就想，有时候我们看完电影走出电影院，抖落掉落在身上的爆米花，走入人群，也许你有时候会忘记电影中的那些情节，但是突然在某个转角，也许就和他相遇了。美女野兽，一首老歌勾起你的回忆吧。 As it can be, barely even friends, then somebody bends unexpectedly. Just a little change, small to say the least.Just the same, ever a surprise, ever as before, and ever just as sure as the sun will rise. Oh, oh, oh, oh. 听到这段音乐，我们都知道是电影《阿甘正传》的主题，而这段音乐其实整个的是一组组曲，音乐家们把它谱成了一组套曲。在音乐中我们可以回味，可以感受不一样。也许你想到电影的时候，有时候那些旋律就会从脑海中跳出来，而哼着旋律的时候，电影的画面就自然而然地开始浮现。所以当音乐遇上电影，他们总能互相为对方制造着记忆。这里我们听到的音乐同样是选自《阿甘正传》。说一开始听到的阿甘的那段羽毛主题，都有一种轻松飞翔的感觉。而为电影《阿甘正传》作曲的是阿伦·斯维斯查，他是美国电影配乐作曲家。就因为这部影片，他获得奥斯卡金像奖、金球奖和格莱美奖的提名。这一首是《阿甘正传》的一个音乐主题的组曲， 里面有各段音乐的一些特点，这一段当然是奔跑。乐会的很多朋友对于《1900》还有《阿甘正传》这部影片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索春如还把电影当中阿甘妈妈说的一句话对阿甘说的和大家分享，说你和别人没有差别，大多数的人们求同存异的时候，世界就是美好的吧。在电影当中，阿甘妈妈对阿甘说了很多，我们也记得。而说到在电影当中还有很多的话让我们一直都记得，比方说阿甘妈妈常讲的那句话，就是生活就像是一盒巧克力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是什么样的口味。剔透的是羽毛在空中飞翔，当时的这段羽毛的主题，无论是音乐还是电脑的特效，在当时都造成了轰动。在电影中还记得阿甘的奔跑，他的奔跑几乎是流动在阿甘血液当中的最重要的一种精神，由逆境跑入顺境，由平凡跑入了不平凡，全在于他跑得快跑得久。而这种奔跑也象征着一种精神，一种不计较前程得失但是始终向前的态度。继续来说说电影《阿甘正传》的配乐家，来自于他亚伦·史维斯查，他是美国的电影配乐作曲家，

主创团队翻阅了大量与题材相关的报告文学，实地采访了多位已经进入耄耋之年的退休技术员。为了在剧中真实再现导弹与火箭发射的过程，主创团队从中央台新闻电视制片厂、八一厂、中国档案馆、国防科工委资料馆购买了相关的影像资料，剪辑在电视剧中。另外，剧组在两弹一星研究基地之一的四川绵阳实地取景，当年邓稼先工作的防空洞第一次在荧屏上出现。而剧中制造导弹、火箭零部件的工厂也选在了曾经生产榴弹炮的工厂旧址。再来看近日网剧《媚者无疆》，凭借电影级质感、演员精湛演技等亮点，不断地收获国内市场好评，同时还在海外发行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据了解，这部剧即将登陆亚洲、非洲、北美、南美、欧洲等地区，在13个国家播出，创下国产网剧海外落地最全面、发行渠道最广的新纪录。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：15点和你一起唱，16点战马能量音乐，17点娱乐最王牌，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古典也流行。 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，凌晨3点到4点，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.4。 音乐世界如此丰富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，云卷云舒吧。我是古月，欢迎收听。 Jiminy, Jim, Jiminy, Jim, Jim, Cherie, a sweep is as lucky can be. Jim, Jiminy, Jim, Jiminy, Jim, Jim, Cheroo, good luck will rub off when I shake hands with you. Oh, blow me a kiss, and that's lucky too. Now as the ladder of life has been strung,You might think a sweep's on the bottom most rung, though I spends me time in the ashes and smoke. In this all wide world, there's no happier bloke. Chim chiminy, chim chiminy, chim chim chiri, a sweep is as lucky can be. Chim chiminy, chim chiminy, chim chim chiri, good luck, we're off when I shake hands with you. Chim chiminy, chim chiminy, chim chim chiri.A sweep is as lucky can be. Chim chiminy, chim chiminy, chim chim chiroo. Good luck will rub off when I shake hands with you. I choose me bristles with pride, yes I do. 不知道你是否爱看老电影，这一首则是1964年的电影《欢乐满人间》，是当时美国迪士尼影业公司出品的，而其中的女主角是我很爱的一位影视也是很好的歌手，她就是朱莉·安德鲁斯。知道她最有名的是《音乐之声》，而她也凭借这部《欢乐满人间》获得过奥斯卡奖最佳改编配乐奖，以及奥斯卡最佳服装奖，还有最佳女主角奖。 There's things off in shadow and off way in light。 还记得小时候我就看过这本童话书呢，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仙女玛丽，她来到人间帮助乔治家的两位小朋友重拾欢乐，当保姆兼家庭教师，教导他们如何克服生活的祸难。来听听朱莉·安德鲁斯的演唱。 You're in glad company. Nowhere is there a more happier crew than them what sings chim chim chiri chim chiru. Chim chimini chim chim chiri chim chiru. I love the classics. 古典也流行。 I know I will hear what I've heard before. My heart will be blessed with the sound of music, and I'll sing 是打动人心的音乐呀，感谢音乐从小让我们听到他们，看过他们。这里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音乐之声，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。今天是周三，是我们的电影音乐时间。今天我为你带来的基本上都是一些老电影当中的音乐，有多古老，这一首足够古老吧。还有刚才那一首1964年的电影《欢乐满人间》，他们的主演都是朱莉·安德鲁斯。感谢音乐，让我们在音乐中得到最美的感受，最早的从电影当中了解这些音乐电影，而且从电影当中感受到了什么是真善美。毕竟这个名字也是音乐之声的另外一个名字。21世纪依然是会在飞速发展，电影作为我们最大的一个娱乐项目吧，各种中国特色的艺术元素也都在不断的加入电影当中。还好我们还有记忆，还有这些经典，几十年前的这部电影在今天已经成为经典。让我相信在几百年后，大概这其中的音乐要算是那个时候的古典音乐了吧。 I know， 在这部电影当中，相信很多朋友都是满满的回忆吧。剧本就是来自于玛利亚·冯·崔普全家的真实故事。虽然作为全球最经典的音乐电影，但它一开始只是音乐剧的形式，只是在美国百老汇公演。直到过去了一段时间，福克斯电影公司才对音乐之声产生了兴趣，最终电影版的音乐之声出现在了观众面前。 I love the classics. 古典也流行。 My homeland forever. 了多少回忆，你会想到电影当中的那些优美的景色，清澈的湖水，碧绿的阿尔卑斯山，夏日湖边月色朦胧的夜景，还有别墅里以及记住欧洲风情的教堂，还有突如其来的雷阵雨，也能使人身临其境，而在那些情景中又产生如此美好的音乐。看到瓜呆虫在问这段男声出现在哪段，电影当中啊，孩子们聚集在一起，本来风 Trip 上校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，在他妻子过世以后，他就变得沉默寡言，而且给孩子们以军事化的管理，但是最终 Maria 和孩子们的音乐感动了他，于是他动情地唱起了这一段雪绒花。也看到了，在丹麦的遗忘说了，说签到下半场，此时你在丹麦是吧，早上孩子都送到了学校，他说回家听听音乐，用缝纫机做手工，享受生活。哎，想到这个欧洲人的一种生活方式，丹麦到了那里，遗忘到了那里，反而更接近自然了，更接近一种静心的方式了，是这样吗？音乐带来你曾经的回忆，想家了吧。 Bless my homeland去古老的电影，一下子跳到了近代，很近的一部电影，曾经获得过第87届奥斯卡的电影，那就是《布达佩斯大饭店》其中的音乐。关于这部电影，很多朋友都有着不同的评价，有人觉得哎，看了以后颜色很好看，影片的色彩很轻松，有人觉得这影片看不懂，晦涩，而其实我想说都代表了其中的两种说法。那如果你爱音乐的话，也会记住我说的这句话，语言的尽头一定是音乐。 像欧洲的很多的影片，它有很多的暗喻、隐喻。当语言不说的时候，只是用外表的表象来迷惑大家的时候，听音乐你就可以感受到。在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影片的主题音乐，也是片头音乐，作曲者是法国作曲家亚历山大·迪斯普雷特。音乐充满了奇幻色彩，但是远远不止那么简单。曾经我记得做过一期节目，就是介绍这部电影，像影片当中运用的三角琴，那它其实是俄罗斯的传统乐器，为什么会用在这部影片当中？在影片的片尾还有俄罗斯三角琴所演奏的一些传统的音乐。影片的一些音乐传统，包括音乐中透来的气氛，那种机智古怪精灵，又有一些甜蜜忧伤的气质，都和影片丝丝入扣。在这里我就不细细说了，只是想通过一点小小的影片的片段让我们来感受。 Thank you.